我知道你的泪只为我滴垂，我知道 鲜花，江西楼外路边的铜墙铁马，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，十七八丈白瓷玉碗酒中花，古老的篱笆墙雨的远大，谁曾留意山脚的太行人家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，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酸奶冰酒几种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，起身向几人下，比翼水河畔早已是思绪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 从爷爷那天学了深山的神话，和奇经变成地动乾坤的国家，连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，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，是生长战旗代替了珠穆篱笆，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，天台烽烟四起，诸侯齐分天下，看谁大浪淘沙，乱世再来争霸。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酸奶冰酒几种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， 梅花燕山下， 是谁辜负起身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 五千年以后又从这场程序寻找美丽的神话，是让你人看尽中原满是风沙，凭一剑只在现当年壮丽图画，守山古道和燕赵就是我的家，被燕草笔发现香都是一座下，风景带山青风伴雪前进是马，才看清原来这故事妙的神话，山下 是谁辜负起誓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， 四处的喧哗，城西楼外路边的铜墙铁马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， 但我怎知道这份执迷？